城寨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良。 哇，天才一听啊！ 哇，估唔到錄影嘅節目呢，我哋呢中場間場呢，我都同阿 Lens 呢都好多火花。 點樣 咁啊，頭先講開嗰個 速度速嘅問題， 速嘅問題，我想你繼續發有好多牢騷下。 好多牢騷啊，我要係呢個李卓人上身先 啦。冇問題冇問題。 因為即係你都聽過猶太人成日講啊，啲員工遲收工呢 ,OT 呢係老細嘅恥辱，即係你管理有問題。 对，是1000万% 同意。 我当个 Fisawa 是到六点钟啦，咁样系嘛。咁有个客咁样五点半 send 嚟，系咪即系嗰条员工一定要喂六点前啊复咗佢，或者调返转个客衰啲嘅5:10send 嘢嚟。系咪即系员工复唔到就系无能呢？嗱，咁样啦，我未讲完啦。 喂，你可唔可以俾我答咗呢个先？我惊我唔记得。 好，等我先。好， 你可以写低佢啊，因为你有纸笔你可以抄低。 好。 我想答呢个问题。其实一张报价其实应该系用一分钟搞掂嘅。点解啊？因为你之前没有准备嘛，这个准备不是只是你啊，你公司也有准备。例如什么呢？我公司其实已经做了很多报价的 template 了，而网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公司有些 software 呢是帮你做了一些 template。 怎样呢？你打了个公司名，它成架跟着 contact person 出来，跟着 product 有自己的 database， 填了 product 之后它已经有一个 preset 的价。同埋如果一啲好啲嘅呢啲叫 CRM 系统呢，佢淨会有埋嗰个客之前系咩价嘅。你只係填个 number 日期跟住揿个掣，其实一分钟我俾多你啦。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啲电脑又慢呀，咁你咪加快佢囉。我成日见到啲人好蠢，我都话囉。我公司所有电脑呢，我唔系招职呀，全部 8GB RAM 㗎。而家听下啦，喺2016年听下呢句嘢，一阵嘩30年后啲人 YouTube 重温咩话呢？大家你 8GB RAM 喺度吱吱喳喳也文也武啊， 8GB RAM。另外我全部公司啲同事啲电脑啲 hard disk 全部都有 SSD。SSD。嗱，如果唔知嘅话呢，叫工同事快啲装。因为点解呢？我开机10秒之内。超过一分钟呢我已经唔接受㗎啦。因为呢我大家永远有一个头先我非常之认同你头先讲犹太人嗰、那个真係迟放工係唔係老细。即是成间公司的耻辱嚟嘅，因为咧除咗电脑或者成个流程系有问题，点解你要迟到、迟放工啊？系嘛？头先我好开心，我六点三啦，我谂住打电话翻去试下问下一个问题，结果冇人听电话，我又开心又唔开心。我唔开心系因为我问嘅问题问唔到，咁我亦都唔会打电话俾我啲同事问，因为人哋放工。因为如果我再问佢嘅话，咪即系将公司带翻去屋企。我开心嘅就话佢终于都明白到放工嘅重要性。请讲， 头先就系讲话呢个复嘢快嘅问题啦。话其实香港嘅竞争力系咪嚟自于快咧？所谓嗱，但问题就系未讲完啦，就系因为快，成日要即刻时间俾反应老细，会唔会从中就剥削咗呢个员工嘅私人时间咧？ 有咩关必然关系啊？佢问你嘢，你即刻复翻佢。嗱，我今日就正正咧，我去一个同一个客咧去现场去做一啲嘢。我今日做一样嘢係非常快，我见到佢眼神够喜悦嘅，就做咩呢？我现场影张相，然之后摆落一个 software 度，叫 AI 嘅 software 度，然之后 AI 度呢就画咗一个按比例，画咗一个即係我叫 mockup 嘅嘢俾佢睇。佢觉得呢啲咁嘅嘢呢，以前嘅话呢係要返到公司慢慢砌，但其实而家呢一部咁嘅平板电脑呢我已经绰绰有余，咗 on scale 随时可以放大缩细，变得很好添。佢好喜悦，我绝对相信他们会继续找我，因为他觉得我爽快。再答埋你的问题，这个世界怎会有人是喜欢慢的？除非你那样东西的特性是慢才好的，你买个法拉利都是想它快的，你没来买法拉利，不是的，我要慢的。没的，有可能慢中有一，但是我不会拿大多数，即等于我另外一点，电脑越来越快，为什么越快？效率而已。我唔好明头先阿 Lens 嗰个逻辑，就话剥削嘅私人时间更加唔系添啊！ 因为剛才我讲话我在现场俾个客睇咗个嘢之后佢即刻有 decision, 其实已经我返可以预备做报价啦。我唔需要再同佢开会，唔需要再同佢 email 覆嚟覆去。所以一阵间呢我嚟緊下面呢我有讲一讲一个非常尊重嘅人，嗰、那个叫做庄伟忠先生。我一定用先生嚟称呼佢，就好似 Eddie Sir。我从来唔会叫啲差佬叫阿 Sir 㗎，因为我唔会尊重你，因为 Sir 好崇高嘅。正如呢位庄伟忠先生，佢系一田百货嘅，我依家会讲讲佢啲 point 啦。系咪仲有嘢问呢？ 冇啦， 冇啦，哦，我以为你仲有问添。咁所以咧，嗱，翻工放工速度同你嗰个无关。你谂下个老细，除非佢真系变态，佢要你留喺度先觉得自己好光荣嘅。我觉得你咧，快啲搵个份工，或者自己出嚟搞生意。因为如果你真系顶唔顺嘅话，咪唔好做咯。嗱，人好重要嘅。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自己你自己相信做嘅嘢，我觉得有阵时系比物质文明、金钱系重要好多嘅。即系呢个，我唔系讲风凉说话。哎、你梗系啦，而家你搞掂咗，大佬，我一无所有嘅，我又唔系话我阿爸系边个，咁只不过就系话能够做自己实践，同埋可能我真系 nothing to lose 啦。即系正如我咁一开头嗰时都讲话，即系勉励啲自杀嘅小朋友，你啲成绩唔会输一个大 N 叔叔噶。所以唔需要擔心嘅，條條大路真係通羅馬，再唔係話去外國闖下咯。好，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講咗呢個啦，咁啊補充亦都補充咗一啲嘢啦。咁啊，另外一個點好重要嘅就係咩咧？其實同頭先講啲嘢又環環相扣嘅，就係咩？用心啊， 好行喎，食神嗰句嚟嘅喎， 冇錯， 人人用心都個個都係食神。 我又話俾你知啊。我好好彩，我成日感恩嘅，就係、是、其實我開竅嗰個期間咧，就係睇咗食神啦，就係俾佢嗰個水仙膠加雙氧水搞掂咗，跟住我開始諗啊，咦係喎，用心打一個例子啊，我記得嘅一個例子，有一年咧有個某大快餐集團嘅阿姐咧就揾我，我唔知有冇睇啊，我見到佢 like 咗我嘅，咁希望你睇到啦，我都要講聲多謝。有一年佢新历农历新年，佢揾我帮手报价，咁我当然以我嘅吓、啊、一两嘅宗旨就要快帮佢揾厂，因为好多厂休息咗，我哋叫收炉，但我唔好明点解要收炉咧吓，你唔系做食肆，你收咩炉咧？收机嘅啫，系咪先？不过叫惯咗唔紧要啦，唔系谈呢个问题。佢揾我去做報價，咁我就話：，死啦！大 N 唔知會唔會有啲印刷行唔開咁樣？佢話係啊，好難揾嘅，因為佢用開一間冇開。我試下幫你揾下啦。嗰兩日我真係奔走，打好多電話，問，當然唔係真係奔走啦嚇，唔可以金小文咁奔走行啦，係真係打電話，每逐間問有冇開。咁我都定時咧，我會 report 翻俾佢。嗱，呢啲係用心嘅一種啊。因为咧，你用心谂埋个客点去谂你，咁我就每隔大约一个晏昼，我打俾佢。其实我今日揾咗七间，呢、这个上昼揾唔到，跟住第二日夜晏昼有啲又打翻俾佢，你揾唔揾到啊？因为我要同佢紧密联络，睇佢又揾唔揾到嘛。如果佢又揾到，我揾到，我又攞咗人哋啲人情，系嘛？咁嗰个人就话：，切，你既然揾到，你唔好揾我啦，大 N。咁所以我一定要紧密咁样。呢亦都系用心嘅一种嚟嘅，用心包括埋你要细心。头先我讲个细节嗰啲嘢啦，咁最嬲尾咧，我都揾帮唔到。有一年，我有单嘢，我镬镬地嘅，咁佢同我讲，佢系冇所谓啦，大 N。其实你记唔记得啊？几年前你帮我揾过扑过周围去揾呢个印刷厂咧，我系知道嘅。咁其实嗰个 moment， 哇！我真系争啲眼泪水飙埋，即系原来你做咗少少嘢付出咧，原来人哋系有心喺度嘅。咁就系呢啲，我就叫用心啦。我包括用心咩咧？嚟话每打去一间嘅印刷厂，我都会作啲唔同嘅理由去说服佢帮我印咗佢，亦都唔好收得太贵，因为我唔系想喺嗰个 moment 叻我客钱，我系想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帮人都系一种用，要用心，要用真诚。咁亦都我其中一個 point 啦，咁我呢度唔太講住先。咁所以呢我亦都見到有好多人呢，正如頭先我講嗰個 sales， 我叫佢俾個價錢我，喂，呢樣嘢都存在咗個億年啦，你應該知價錢㗎嘛，點解你要兩個禮拜呢？ 因为我俾多咗个问题你系问个 street price， 咁其实你唔识嘅话，你问个同事识啦。咁我讲翻少少呢个 sales 啊，因为佢冇做佢依份工，佢又懒叻，过年后今年过年后就 WhatsApp 我，就话：诶、hey, ，Diane， 我冇做嗰度啦，我而家转做航拍啊。我心谂唔会改变嘅，你嘅态度，你有冇用心，我系知道的，我会帮衬你。我就算啊，呢个世界所有航拍机啊跌晒落嚟啊，有一千万嘅单我都唔俾你做，我连俾贵一倍嘅价钱我唔俾你做。因为点解呢？我担心如果一日我有啲问题出现嘅话，你又咁样对我，咁我点啊？系嘛？要拖我十日啦！我以前有个朋友讲得好啱嘅，报价都要咁耐，我真系想问你啦，你到真系做我嗰阵时候要几耐呢？所以呢个同速度都好有关系。所以头先阿 Len 士问啲问题，响我咪嚟讲咧，我已经唔系当问题啦。我呢个系一定系要解决咗速度问题。再除咗电脑之外啦，其实手机都系啦。我真系问你啦，你用唔用 iPhone 1啦？嗱，你话用得翻，我话你啦，又或者你而家俾个咩啊 ？Nokia 啊嘛 ，Nokia 冇310太好揿啦。我俾部咩啊？O2 你啊？啊 ，O2 啊，行紧嗰个Windows CE 啊，我俾你用啊，你制唔制？哇，揿一个掣好似等两年咁样。吓、啊，俾部 Newton 你用啦、啊，吓、啊、Apple 咪得唔得？唔得，因为你已经习惯咗快。你要记住做生意分秒必争呢句说话好老生常谈，你要谂下。大 N 唔系一个个别例子，我愿意俾多5% 一个人赚，而俾嗰个人唔俾佢做，佢平我5% 唔俾佢做。我呢啲唔系唯一一个例子嚟嘅，因为你点知我快咗呢个 moment， 我可以原来我可以赚多啲钱。我 release 多啲时间出嚟做思考又得，做乜都得，唔系话一定系喺钱嗰度，喺心态上我都舒服啲啦。即系当我俾我知道佢唔肯话俾我知个 list price 或者要两个礼拜之后，其实我系好，我有啲嬲嘅。我嬲系嬲咩咧？我嬲点香港有啲咁嘅公司啊？然后佢公司好奇怪，佢代理某个名牌嘅一啲电器产品都颇为大啦，可能真系。又应咗我嗰句咯，山中无老虎，马骝称大王；水中无鱼，虾为大。冇人同佢争，佢咪叻咯。你又试下，如果我大 N 用我呢个态度去做，你唔使做。不过呢，佢哋嗰啲要择货，要财力，我唔玩啦，我唔中意玩啲资本游戏。咁啊，引用翻啦，上一次我都讲过啦。除咗用心之外咧，咁头先我讲嘅嘢全部都系同用心有关嘅。包括用心去細緻啊，用心去 speed up 你自己公司啦，其實係有關嘅。再補充翻少少咧，就係話開邊類公司咧？咁頭先我講啦，即係話擲貨嗰啲唔好做。你啱啱出嚟搞嘅話咧，我都上次講話盡量用翻自己嘅能力嗰啲。咁我頭先咧同你 off mic 嗰陣時都探討過，咁我唔可以方便呢度講出嚟啦。咁亦都講翻啦，如果网友或者听众都好啦，你哋有啲乜嘢嘅嘢想做呢，你试下呢度啊。嗱，不过讲先声明啊，我系会开咪讲，我唔会私人 PM 你嘅，因为我希望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咁啊，仲有如果我可以嘅话呢，嗱，因为我都讲啦，我开始都话，其实你睇我呢段录音嗰时呢，我其实已经唔喺香港㗎啦。咁我希望呢，你睇完呢集之后呢，第四集呢我试下做 live 啦。好，呢位先生有咩问？ 哦，头先即系台务啫，赞唔赞成？即系有啲生意问题嘅听众直接上嚟先，我哋 哦，绝对欢迎啊！我绝对欢迎啊！现场观众，我绝对欢迎啊！如果有嘅话，麻烦你 PM 俾我或者阿 Lance 都得，咁我哋会 安排时间咯、啊。我哋 安排时间，因为咧，好似旧时好啲咁啦，其实好似上一辑咁啦，上几辑咁啦，咁阿 Ming 啊，啲全部都系网友嚟嘅， 系 啊，好多好多都系网友嚟嘅。我试过啲啱啱嗰集啦，打电话嚟嗰个听众，咁佢都系一啲网友嘅。但因为我唔系 live 咧，我做唔到即刻答你问题。咁我试下尽量做 live， 然之后大家用 Skype 去嘅方式去同我，或者用电话，我到时再通知大家嘅方法。因为咧，我发觉咧，好似头先阿 Lance 问我啲问题咧，先至会令到我咧有唔同嘅思维，我会唔同嘅谂法。咁我非常之赞成，因为 我成日都想挑战下自己。咁啊，讲翻头先嗰度啦，咁啊，开边女咧，咁啊，唔好意思啊，我又，唉，好乱啊，有阵时，所以有啲观众话我乱乱地，冇办法，大家冇乜记性，叉开咗，我唔记得咗讲咩。咁我想讲咩咧？开边女类型，咁我上次都讲啦，如果你想开长久一啲咧，就真系嗱，佢上次都讲啦，唔好开铺啦，唔好择货，尽量唔好择货，嗱。哎死啦！ 有冇 tips 先？成日话 我 个台择货有冇啲例子先？ 我个台咧，我另外一个台有讲过，唔紧要啦，我照讲啦，我照讲多次啦。嗱，包括咩咧？唔择货或者唔好咁重成本，例如咩咧？嗱，以我头先讲 job reference 为例啦，即系案例为例，我开头嗰阵时咧做喷画咧，因为我冇生意嘛，未做过咁啊，啱出嚟做，我又唔可以俾，我唔可以攞我。之前合股嗰间公司炒我嗰间公司嘅案例，人哋一睇，超你咪系嗰间，因为识我噶嘛，我唔想，我想自己有自己嘅一个定位。咁于是咧，我就揾咗一间喷画厂，咁佢话比贵少少嘅，几个 percent、十个 percent 到之内，但系咧佢就胜在可以俾我用佢啲 job reference， 咁我就借力打力。其实呢个都系成本嚟噶。到有一日我真系满晒我自己嘅 job reference 啦，我就开始唔要佢啲 reference 啦，我就可以名正言顺揾第二啲厂。咁呢个喺道德上或者喺心理上我都係赢晒嘅。可以。嘿。 咁我啱啱你讲一个 job reference 呢样嘢呢，其实有冇又话咩窍诀可以譬如 present 嘅时候俾啲咩个客体会令到佢有机会倾成一单生意呢？ 问得好好啊。首先个 job reference 呢，嗱，与以个 designer 为例啦。首先你自己嘅 design 要好啦。即係呢个废话嚟嘅。喂，但係你唔好笑啊。我真係夠膽死見過啲 designer 攞上嚟嘅 portfolio 呢，攞住過嗰啲以前大一嗰啲咁嘅黑色皮呢，跟住攞出嚟啲 sketch 咁樣。我大佬，我唔係嚟見工啊，我係嚟睇你嗰啲 job reference。 你應該呢，嗱，上去 present 一定要有型。例如話攞部靚靚仔仔嘅 notebook 又好 ,tablet 都好，好 cool 咁喺人哋面前掃下掃下。俾一啲嘢，仲有记住，我见过有啲人咧，即系蠢到咧，整一个200 MB 嘅 file 啊，100 MB 嘅 file 开喺个 tablet 度开，结果咧，你毫无准备，你要自己演练一次先，要对方唔会觉得你，你咁样做 present， 到你真系做我啲嘢嗰阵时，你都唔会好噶啦，人哋会有咁嘅印象嘅。好啦。再者就系话，一定要俾好嘅一面人讲，同埋咧每一个 job reference 要有故事，你一定要同你讲啊呢、這个系乜乜，同埋要睇眉头眼啦，望住又讲，你见到佢开始，咁即刻你要改话题啊呢、這个啦，咁你开始要留意佢啦，咁我头先食饭嗰时候问下安静，眼神系咪真系流露出一个人嘅七情六欲噶？佢系。走唔甩嘅眼神好易睇，即系要唔系好易睇，即系系好容易睇得出。当然要点去睇嘅话，你自己练多啲啦。你要望住佢，咁跟住如果佢觉得唔对路咧，就即刻飞，要快。咁呢个就系嗰个心得啦。好啦，所以咧，我觉得咧，其实你话成本，佢所有所讲就话，记住唔好太重，铺一定唔好开。好多人话整当卖乜卖乜卖乜，除非食物嘅啫，食物除非嗰样嘢食物你一定要系摆喺现场食嘅啫，如果唔系真系唔好开铺，因为咧会伤得好重好重，因为香港最唔值得嘅就系啲钱俾铺业主。好，咁啊，剩翻大约几分钟啦，咁啊，讲一讲啊，梁先生，啊梁伟忠先生，咁咧，佢咧。有我望手啦，咁啊睇到佢啲十大金句啦，咁啊其中有几个咧，我系非常之认同嘅。OK， 咁如果你喺望手到嘅咧，就系、是、第六 point 啦。佢话有效嘅管治方法就系五个人做十个人嘅嘢。啊，呢、這个都唔系嗱，呢、這个其实咧同我头先讲嘢好 consistent 噶。咦，你系咪噶？嗱，至于你做唔做后边呢一个 point 咧？就睇你个老板，睇你做老板定点啦。我系做咗噶啦，出八个人嘅人工，我就用分红方式将佢俾佢哋嘅。我每季俾，当然要赚钱啦。呢个亦都反映翻嘅业绩。 啱啱系庄伟忠啊。 阿庄，咦？但系佢写， 哎嗱，一田百货。 sorry， 系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嗱，呢个细节上，嗱，其实我觉得 Lens 咧喺度进步紧，咁我一路成日喺度睇紧我够唔够时间咧。佢以前就五分钟、一分钟咁提我，而家佢十分钟开始提我啦。因为我惊我掌握唔到时间，咁我呢度我细节我系睇到嘅，即系一个人有冇进步，好似头先我讲呢啲咩梁伟忠，我都错啦，系嘛？咁所以我都要改善吓。不过戴住帽，我戴头盔噶啦。我对人名系唔知点解。咁啊，讲翻呢度啦。咁其实咧，其实点解你会问啦？五个人点明明十个人嘅嘢，点解五个人做啊？其实咁唔系啦。我真系见过啲公司，我见到个人咧。用个 mouse 咧 ，Photoshop 咧，喐一喐咧，个漏斗喐一喐，个漏斗喐一喐，但系个老细唔觉得系问题喎。但系我呢啲人一坐埋一望，我即刻望问佢：，哇！你呢台300万机器，呢台500万，呢台又1200万嘅机，哇！你揸个法拉利，你容许个同事个 Photoshop 有漏斗啊？啊，不过咁。我翻大陸做得多咧，我哋加個感覺就係、是、大陸嗰啲老闆咧好多咧，佢會用1000万買嚿雲石、雞血石翻嚟擺喺後面，然之後同人講：，誒、欸，你姓咩噶？ 嚇、啊， 你姓咩噶？ 我姓咩啊？ 是但啦， 姓盧啦， 姓盧。誒、欸，小盧，你看一下，我這個石頭啊，1000万啊，是國寶嘅啊，你看一下吧，你看看久一點會出血的雞血啦。但系你同佢讲啊，老板啊，装套系统20万，太贵啦，20万开可以嘛？即系佢哋好怪嘅，我呢个真系谂唔明，呢、這个真系睇下先。但系佢可能去澳门咧输一铺500万嘅百家乐咧，眼都唔眨，所以我觉得奇怪。咁所以咧，我非常之赞成佢佢呢个讲法啦，因为咧你对嗰个同事好咧，包括要佢放工准时啦。俾多啲人工佢，我仲教你一招啊！我仲读啊！我公司嘅同事咧，最好就系住喺佢嗰个生活圈嗰度，即系佢住边度，佢最好咧搭车半个钟之内，或者行路15分钟之内翻到公司，咁有乜好处啊？ 随传随到， 错，我唔从来唔会做呢啲嘢，而系咧第一有个好唔使第一第二啦，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佢咁近咧，佢好难搵到第二份咧。 咁近咁分换嘅工， 咁分换，即系要再搵好人工过佢。因为其实咧，仲有同事啦，我唔叫伙计噶，啲同事咧嘅稳定性好重要。你做嚟做去嗰班人嘅话咧，个客都对你有信心啲。佢都觉得啊，你对啲同事好，佢先做咁耐啫，系咪先？啊，起码佢行出嚟唔会讲你坏话。如果你系刻薄佢嘅话，做晒我头先所讲相反嘅，人工唔高啊。五个人做十个人嘅嘢，但系咧，五个人系做十个人嘅嘢，我冇讲错啊！而家人哋讲紧五个人做十个人嘢，系做得成、做得完嘅，明唔明啊？而家又讲五个人做十个人嘅嘢，系做唔晒嗰啲啊！咁呢啲啊叫蠢老板。另外又要人哋 O T 啦，又要啲人哋，虽然你 O T 有钱啊，但我都反对嘅。有啲嘢系金钱买唔到嘅，时间，人哋陪屋企人、陪家，即系陪家人，时间、朋友。是买不到，另外就是休息啦。因为你想想你不休息的话，你不好好休息，打机好乜都好，都是一种休息来的嘛。你第日点对个客好嘅啫？我唔觉得你要对个客好，一定唔好嘅。所以咧，我真系好服咗啲人咧，到今时今日咧，仲话大恩你呢个好老板，梗唔系啦，呢啲系正常嘅啫。我要求好高嘅，呢啲真系我未算系最好啊，我都仲有好多缺点要改嘅。但系就即系香港啲系太渣咁解嘅。好啦，另外咧，我都好赞成嗰个咧，就系话，生意唔系大晒，道德人嘅价值先系最大。我呢个认同到而系1000%。好记得咧，我最即系自从占领之后咧，我同啲男师朋友咧、同学咧，即系反晒面嘅啦。咁啊，其中一个咧，我有一次喺网度就出咗个 post 啦，就话啲大白象工程。建制派咁想过通过一定好好游水啦，跟住佢就有个 Facebook 回应翻我，就话大 N 人哋冇得分俾你，你先咁啫嘛。即系原来佢已经有个立场就系话，我系因为冇得分先至反对呢啲嘢。咁我同佢讲咧，其实你真系错啦。其实有啲嘢咧唔系钱 去買到翻嚟嘅，滿足感同埋公平價值觀係好重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其實食飽咗你飽呢個感覺，我諗同阿李嘉誠係一樣。瞓覺佢張牀大啲啫嘛，但我得嗰個結果都係瞓醒咗，係瞓完一樣嘅啫。其實我同佢分別唔大嘅。係，請問。 剛才啱啱就係講你介紹嗰位嘅莊偉忠咧，其實可能佢即係做生意哲學就係咩咧？兩個字，合氣呢樣嘢。 嗯， 即係合你都知乜嘢合咧？就係、是、因為係江湖當中嘅即係合嗰樣嘢合氣啦。 嗯嗯。 咁、其實你對呢樣做生意，即係用一個合氣去做生意有冇關係咧？ 我有噶，其實真係噶。一定要講義氣啦，因為其實呢種義氣唔係淨係對客人嘅，你要對同事你都要有呢個義氣。例如話你要保護你嘅同事啦。我試過有一次咧。有个好大嘅香港嘅零售嘅百货公司啦，个 I T 主管闹我同事，我跟住即刻咗佢，同佢讲，我话你唔好再我同事啊，你再同事我唔做你啲嘢噶啦。于是佢都个脑啊，即系好突然，点解你为咗保护你个同事而你同呢个 I T manager director I T director 反面？我话呢啲人唔紧要噶，我冇咗，我去再搵个，但系咧就我的同事是先至系我嘅，即系以后嘅一啲好重要，即系资产又好点都啦，我的合作伙伴嚟。 即系简单讲啦，客冇咗可以再揾个，但系同事再有咁好嘅手续，唔系咁易再揾到噶嘛。即系机会成本问题啦，即系讲得现实啲。 冇错，因为咧客揾真系唔难嘅。咁招职啊，因为我下一次啊，就下一次啦。咁提一提我讲咩咧？讲展览会，因为咧咁啱啦。我其实下一个礼拜，即系下一集咧，你会见到我嗰时咧，其实啱啱展览会翻嚟，咁我想试下做 live 咧。咁如果大家对展览会有咩问题嘅话咧，到时其实咩问题都得噶啦，以展览会为目的啦，好嘛？咁我就到时同大家讲下。咁啊，仲有啦，就话开会其实好内耗。我话俾你知，我赞成到之不得了。咁而家咧，我尽量咧开会咧。我第一用 Skype 啦，咁我其實已經好少翻公司，我都講咗我三年冇翻公司。我最我今日先喺 Skype 度同我一個越南嘅 Wanda 同我啲香港嘅同事三方面去做咗個 Skype， 講咗廿零分鐘，都係啲好道肉嘅嘢。我哋唔需要俾面對方，我哋唔會留情面，我哋就係針對件事，唔需要喺度話有人冇問題嘅話，喂冇問題你做嘅咯。同埋要分清咗權責，所以呢啲我咧真係好。另外仲有一個，因為阿 Lens 舉咗手啦，真係無敵，係噶。你因為咧假咧，好多時咧你自己唔記得咗，尤其是我大 N 咧咁冇記性咧，好多時咧自己講咗我唔記得咗嘅，所以咧你最好咧 consistent 啲嘅話咧，就唯有講真，你講啲你 believe 嘅嘢，咁你就唔會錯。亦都人哋覺得你好 consistent， 咁啊，就算啊，你可能話我好招積又好，好易發脾氣好多，但係起碼我係真，你知道，你受就受，唔受就算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放諸四海，永遠都啱嘅。講多一個，唔好意思，因為我見到真係要講，顧客永遠是對的，咁所以引翻頭先一個啦，我真係減死嗰間大百貨公司啊，真係大百貨公司嚟嘅，我唔開得名嘅，咁。唔係怕冇生意做，冇已經冇噶啦，唔緊要。因為咁插完都仲俾生意我做，嗰個真係神仙咩？因為你仲有當然你插佢有道理啦，你唔可以咩？咁永遠顧客是永遠對，梗唔係啦。我都唔知鬧過幾多客啦。而因為我就覺得，與其去明傾一個對你有負面嘅情緒好乜都好嘅人咧，我不如我將啲資源對一啲好嘅客。俾多啲佢嗰個啦，因為呢個就因為我都深信呢樣嘢，嗰條友對人衰或者嗰間公司對人衰咧，係 consistent 嘅，唔會係你係單一案例嘅。例如某大發展商嚇、用50万買個袋俾個女朋友，我話俾你知啊，佢啲公司我一定唔會同佢做生意，因為我知道佢哋公司咧係 consistent 嘅，對嗰個 supplier 衰。咁所以咧，你不如咧，佢叫你開做 tender 我都唔做。我話拜拜，試過噶啦。唔係一次噶啦，我直情話見到張標書唔做啦，係唔會損失嘅，因為做標書都要時間，唔值得為佢嘥時間。咁好啦，咁啊今集啦，咁啊時間又過咗少少啦，咁啊記住 like 多啲啦，好少嘅100人到而家，介紹多啲俾細路仔聽。其實咧 不只是做生意的，其实里面有多做人的一些原则啊、道理啊，在晒里面。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同我分享，多啲问问题我，因为我好想你跳个机，好嘛？咁啊，另外仲有啦，系次次都要讲噶啦，城寨要捐款 ，PayPal， 仲有我哋嘅行咪呢个汇丰银行 HSBC number 系8091674558388。好，咁啊，记住，咁啊，多啲支持我哋啦。咁等我哋多啲资源，其实我哋想做好多嘢都，但系做唔到咁啊，唯有就靠你哋啦，好冇？咁啊，下一节，下一次再继续我哋生意好啲，拜拜。 我唔系咩经济学家，亦都教唔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唔到你做 CEO。但系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